据南朝鲜网报民族日报报道，南朝鲜的争取自主统一与民主高黎联代4月29号在首尔的美国大使馆前举办一次讲演，表示谴责执政者导致北南对抗加剧紧张局势。